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这本书，叫做《五朝皇帝与圆明园》。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刘洋，欢迎刘洋。 啊，听众朋友们好。 嗯，说到刘洋呢，我想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刘洋其实是工作在圆明园，但是呢，你的身份可不只是工作在圆明园这么简单哈。刘洋现在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同时呢，也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最重要的是，刘洋虽然是一个80后，但是研究圆明园已经快近20年了，所以他来写圆明园会有很多的意外之喜哈，大家会听到很多之前没有听到过的故事。而且这本书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图文并茂，结合典籍与历史图片，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讲述了清朝的兴衰、帝王的生活故事，应该说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很多的历史故事都是首次披露，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的有传奇色彩，也很耐人寻味。那我们首先让刘洋先来介绍一下哈，既然是五朝皇帝与圆明园， 对， 那到底是哪五朝皇帝？ 那五朝皇帝是从这个雍正开始，雍正，那么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五个实际居住过圆明园的五位皇帝， 嗯， 那么和他圆明之间的故事。 咱们这样哈，咱们就是一个皇帝一个皇帝的来，咱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哈。首先雍正，嗯，说到雍正呢，咱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电视剧写四爷的哈，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但是我看很少有人写到雍正跟圆明园的这种渊源。 嗯，其实雍正跟圆明园渊源是非常深厚的。雍正就是因为雍正的性格和圆明的深厚感情，才有了后来的清朝的历史和圆明的历史。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雍正的父亲是康熙，但是呢，康熙在雍正继位之前是有自己的一个皇家园林的，叫畅春园。按理论来说，雍正只要继位之后，那么搬进畅春园继续当他的皇帝就可以了。但是雍正偏偏不，他的性格真的跟其他历史上的皇帝不太一样， 比较个性、啊、 对，他比较个性，明明有一个现成的皇家园林，而且规模都很好，现成的不是，非要在自己原来皇子园林基础上按照皇家园林的规模进行扩建、 嗯、 或者说改造。 嗯， 那么这个皇子园林呢，就是后来的圆明园。 哦，其实圆明园的前身是一个皇子园林。 皇子园林它的级别很低、哦、只是一个康熙赐给他四儿子这么一个皇子这么一个赐园。 嗯，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雍正的这个原因把这个圆明园从这个一个很普通的皇子园林升格为皇家园林，所以才有了后来圆明的历史。 嗯，圆明园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呀？ 圆明实际上是康熙皇帝赐给当时这个雍正皇帝这个名称，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教育，或者说用雍正自己的解释吧，就是教育皇子也好，皇帝也好，做人要很清明，同时呢很贤良。所以说圆明园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当时康熙对自己皇子的一个寓意吧。 嗯， 因为每个皇子都有不同的园子。那么雍正皇帝跟圆明园历史真的非常悠久。首先呢，他从康熙去世完之后，那么就在开始营建圆明园。 嗯， 那么几乎他在位13年嘛，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了，除了冬天很冷的时候回到故宫以外。 嗯， 那么本人最后呢也是死在圆明园。 对，他跟他的感情真的是一生哈，相依相伴的感觉哈。我也听说哈，因为你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就是圆明两个字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其实它也是雍正的符号。 对， 嗯， 雍正当年之前呢，也就是被称为圆明居士，有这个说法。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很喜欢这两个字。 嗯， 而且呢，其实雍正 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了解很多都还是停留在关于是否登基皇位问题上，还有对自己的兄弟的一些处理问题上，对大臣的一些处理问题上。 嗯， 实际上雍正呢，我们要客观去看待他，他对中国的佛教的研究、儒家思想的研究，甚至道教和园林的研究，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夸张的很多。 嗯， 因为现在圆明园底子就是雍正打下来的。 嗯， 那无论是它的总设计的风格、规模，还是它的一些思想，可以看得出来，雍正这个人绝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个人，他还是很有思想、 嗯、 很有这个头脑，甚至对一些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了解不逊色其他任何一皇帝一个帝王。 嗯， 所以说我们对雍正的了解可能说相对来说太局限了。从圆明可以看出，他雍正还有很多的优点。 圆明两个字呢，咱们是怎么解释它？是取自于儒家的思想是吗？ 其实圆明园这两个字呢，对关主要是雍正对他的理解，是他雍正登基之后、 嗯、 专门解释了一下，这个包括君子之师忠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嗯， 是的，都是一种皇子的就是一种做人的一种这个境界和一些君子之风范。 嗯， 也就是说圆明二字呢，有点叫康熙暗示雍正和他的后代，那么做人、 嗯， 那么首先要很光明，其次呢做人要很忐忑，很这个相当于当时的一种文人和君子的一种美德。 嗯，所以你书里也写到了哈，寄托着康熙帝的政治期望， 没错， 也希望做皇帝要明智洞察，谨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对，当然这些都是雍正之后进行了一个解释，从现在来看呢、 嗯、 这解释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对，所以圆明园它的前身哈，我们聊到了，就是今天聊的就是前世今生哈、 嗯、 前身就是这么来的。那其实雍正跟圆明园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嗯， 其实雍正对于圆明园来说呢，从最早来说，就我们俩经常说圆明园改变了雍正的历史一生、 嗯、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雍正当皇子之后，那么康熙61年春天，当时呢雍正在圆明园，当时还是皇子园林呢，种了很多牡丹， 嗯， 很美。那么他希望呢请他的父亲来圆明园来欣赏牡丹。 嗯， 那么康熙呢当时也很高兴嘛，皇子正好儿子请自己来欣赏牡丹，再加上呢自己心情也很好，春天就如约而至、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天呢雍正皇帝把他两个儿子叫皇四子、 嗯、 这个弘历、皇三子弘时一起呢、 嗯、 等于见见爷爷吧。因为确实呢康熙呢儿孙很多，儿子加孙子将近120多人。 嗯， 所以呢康熙在没有去圆明园之前还没有见过雍正的两个儿子弘时跟弘历。 嗯， 所以说当时康熙很高兴，哇，见见皇孙吧，一起、 嗯、 那么当时弘时跟弘历一起见了康熙，可是弘时呢表现很平庸，那么对康熙印象不深。但是弘历，只有12岁的弘历给康熙印象非常深。 嗯， 那么当时康熙就很满意，很高兴，就把他招进宫，也不说在宫中抚养，就可见呢康熙对这个皇子，你看见了一面就这么喜欢，直接拉到宫里去抚养，重点培养，就可见当时康熙对这个小时候的乾隆呢还是很喜欢的。 嗯， 那么到当年11月份康熙就去世了。 嗯， 那年的夏天还带着弘历去过避暑山庄避暑。 嗯， 所以说这个只有短短一年时间康熙就去世了，那么就把传位给雍正了。所以我们后来史书认为呢，可能呢康熙在传位问题上因为弘历的原因有很大的倾向性传给皇四子、 嗯、 因为只有传给雍正他才能把自己的皇位传给自个儿子，如果传给别的皇子，不可能说把自己的皇位不传给自个儿子，传给其他的兄弟的孩子，就传给自个儿侄子。 对， 所以我们连这个很多的大学者都认为康熙传位给雍正多少是受点乾隆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转折点就在圆明园，叫牡丹台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康熙跟这个乾隆还有雍正三朝皇帝赏牡丹这个事情，成为圆明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佳话。 嗯，对，而且确实在雍正在位期间，尤其在圆明园，他做了很多对圆明园的大肆的修缮和一些工作、 嗯、 包括他也让一个家族得到了兴旺，比如说样式雷。 对， 你书中也做了记载哈。 对， 嗯， 其实样式雷这个家族呢，从康熙末期开始就开始服务于宫廷，但是呢当时的宫廷建筑呢不是很多，那么实际上从圆明园建造开始呢，样式雷的家族开始承包大量的皇家宫廷的建筑，那包括设计。 嗯， 所以说样式雷这个家族呢，从康熙末年开始效力于宫廷，一直到清朝这个灭亡、 嗯、 一直在服务于宫廷。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圆明园的设计、圆明园的这个建造方面起到了确实是 很标范的作用， 对， 这样的话也让皇帝很信任，而愿意给他去让这个家族去继续为皇家其他的园林呢进行这个设计。所以说样式家族呢对圆明园的贡献真的非常大，同时呢也因为圆明园让样式家族得以这个整个清朝这个得以延续。 而且你这里边不仅仅介绍了样式雷这个家族他为这个圆明园做了哪些事情，更重要的是后来圆明园因为毁于大火嘛，然后呢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到他之前的状况，包括他之前的那个美丽的景色哈，还有他的那个建筑风格，所以后来样式雷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大家看到了圆明园当时的样子哈，因为他带走了就当时那个大火之后，然后呢他带走了很多的图纸和样板， 对， 是吧？ 这件事情有点很有意思。那么实际上呢样式房呢这个就是他的办公机构是在圆明园内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资料跟东西呢都是存放在大内的，那么皇家园林的东西包括资料是不能拿上社会的，也不能，除非一些在设计期间可以拿到自个儿家，但是这种情况也是这个要登记的，那么理论来说是不能离开圆明园的。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认为呢可能在1866年烧圆明园的时候呢样式家族出于为皇家保护的一种原因就把这些图纸呢拿回到了自己家里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从现在我们能看到圆明园之前的图纸就是得益于这次的拿走，但是呢从当时来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皇家图纸如果你拿回家去要被追责下来的话这是 杀头的， 因为你可能一涉及到皇家机密问题，第二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在家要复制啊，你要越制啊，就说你要拿着图纸干嘛使，你是不是也想再盖一个皇宫啊，你想当皇帝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东西可以影射出很多问题。 对， 所以但是呢从历史来看因为他这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资料，所以这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认为当时样式做的还是对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说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对对 对。后来又讲到了就是因为圆明园里面确实发生了很多跟雍正的这个关系哈，就是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之前我其实苹果手机里有一个 APP 里就会下到一个十二美人图， 对，十二美人图 啊，对，那个当时翻看觉得很漂亮，其实那十二美人图也是在圆明园里画的， 没错 啊。 他那个最早呢就在库伦大宫那一景，那么叫深柳图书堂这么一地方，那么雍正继位之后呢把它给从那什么给撤下来，但历史上是属于深柳图书堂的十二个美人，而且十二个美人呢无论是画风还是使用的画面里面使用的文物甚至一些家具是很真实的表现了雍正时期的清廷的一个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所以说像这种跟圆明园有关的雍正时期的东西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可能我们现在随着史料的发掘可能会发现会越来越多。 而且圆明园当时毁于大火之后呢它很多文物都是流散的或者说已经不在了， 对 啊，那这个为什么会保存下来呢？ 那么这个东西当时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圆明园曾经存放过，后来直接拆下来收入大内了，但是大内没有被这个英法联军焚毁，所以我们等于这个东西就是当时虽然曾经在圆明园，但是呢后来收进大内，因为收进大内所以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巧合吧。 而且确实这里边有这个十二美人图的高清版哈，你这个印刷我觉得太精致了， 是吗？ 感觉像那个油画的感觉。 对， 哦， 它本身当时宫廷绘画呢就是很写实，其次确实这幅图呢保存下来的也很好，而且我得到电子版呢也比较清晰，所以就是再加上这个书设计和装订呢也不错，这样给人感觉很真实的，似乎就仿佛很近距离的 对 观察到了这个十二美人图。 你这叫什么印呀？这个印刷成本挺高的吧？ 还可以，这个主要是当时这个出版社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好的，因为这都是很多图纸都是一些高清版的嘛，更希望还原真实的这种颜色 画作的感觉， 对，所以说当时在制作方面还有在印刷方面也是算精益求精吧。 说到这个印刷，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本书，你看我们平常看的书都是一张白纸上面印的字，但你这个不是，你是一幅画上面印的字，感觉 对， 因为你的这个字背后其实是圆明园的那个山峦呀，包括这个宫廷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景哈，是像信纸一样的感觉哈。 对，它这个说明那个编辑确实也是和美工确实是这个在用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可能大家对圆明园的感情呢也很深，觉得这种做这种书呢更漂亮，也是对圆明园的也和对历史一点负责吧。 对，而且颜色非常的雅致，像宋画的感觉。刚聊到了雍正跟圆明园的关系哈，后面第二个皇帝是乾隆。 乾隆，那么在讲乾隆之前呢，要最后给雍正补充一句，最终 雍正就在圆明园去世的，所以这个雍正一生是在圆明园画上的句号。 嗯， 那么至于死因呢，也是啊，争论很大， 扑朔迷离哈。 对，有人说是被暗杀的，有人说是甚至脑袋都没有了，被人家这个报复了。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呢，雍正死因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就是雍正从雍正八年之后呢，由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突然间变成一个道教很虔诚的一个信徒，那么对道教的笃信程度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超越很多皇帝。 嗯， 那么咱们甚至呢，因为道教嘛需要炼丹求长生，那么雍正皇帝甚至在圆明园里面专门有叫秀兴村的地方设立这么一个炼丹的场所，那么他要定期的去服用一些丹药。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丹药这东西有的时候这个掌握不好会中毒。 嗯， 所以从现在来看，雍正是突然间去世的，可能就是一种 丹药 中 毒。 对，丹药中毒。可是呢，好歹好什么呢，雍正确实在死之前就做好了传位皇四子这么一个方法，也就是秘密立储分制度。所以乾隆皇帝就在圆明园顺理成章的那么继承了雍正大统，那么进入了乾隆朝。 哦，是在圆明园继承的。 对啊，他登基是在故宫，但是你要知道雍正死在圆明园，那他当时是要在圆明园知道这个、 接受了这遗诏。嗯，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对圆明园的兴趣呢也很大，他登基的时候25岁，正好年富力强。那么再加上乾隆皇帝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皇帝，在位时间60年皇帝，4年太上皇，那么6次下江南。所以说6次江南之后，他每次下江南都把江南的美景呢这个加以找专人加以绘画，那么带到了圆明园。所以雍正虽然修了圆明园，但是呢在乾隆的这些逐渐的添加修改而且完善的基础上，圆明园到了乾隆时期终于达到了鼎盛时期。那么包括圆明园东边还有一个长春园，乾隆以前叫长春居士，长春园呢建造理念就是把江南所有的美景那么移天塑地移到长春园。这样的话，如果乾隆皇帝想念江南了，只要在长春园走一圈就仿佛下遍江南一样。所以圆明园有三个园子，分长春园、圆明园跟启春园，其中长春园就是圆明园，就是乾隆时期独立建造的，而圆明园呢是乾隆和雍正一起完成的，启春园是后来的皇帝，我们后面要去讲。所以乾隆一生呢对圆明园的添建营建意义重大，而且呢这个无论是在园区生活，还是在一些文物陈设，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程度。 而且在乾隆登基之前，他是皇子的时候，其实他是被赐居于圆明园的桃花坞和莲花馆。 对， 这两个地方也挺有特色的。 对，尤其这个桃花坞，后来我们管成叫武陵春色。这个景观呢，在圆明的北部很深，而且四周环境非常好，很适合皇帝的就皇子读书，而且 安静。 对，就是因为他从12岁开始得到康熙皇帝认可，那么就达到大内读书，再加上当年雍正皇帝就继位了，也就是说他从正式开始读书时候就已经享受皇家的待遇了。 哦， 所以对他日后的这个底子打下的很厚的底子，你就可以他可以看更多的书，可以得到更好的老师的专业的培训。所以乾隆皇帝的年轻时候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圆明度过的， 所以就养成了乾隆这个人多才多艺，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风流倜傥。 没错，因为他从小就在园林长大的嘛，所以他和那种在王府里和皇宫里长大不太一样，他 生性比较潇洒，对， 更外向一些。 对，所以他这个桃花坞，其实你书中也写到了，其实是取自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没错，《 桃花源记》。 对， 如果看刘洋的书可以看到哈，这个武陵春色特别美的这个风景，而且乾隆这一生大家都知道特别喜欢书法，这个藏品非常多哈。 对， 这些都是藏在圆明园里吗？ 乾隆皇帝这样，乾隆皇帝因为他有很多的行宫嘛，但是他又就确保我到每个行宫呢都有想看的东西，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藏品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可是呢像故宫和圆明园这两种最大的最固定的地方呢，藏品量是最大的，而且是最精品的。那么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时候最大的一个藏书的地方呢，或者说这个藏一些古籍的话，就是文渊阁，里面存有四库全书跟古今通史集成。 嗯， 而藏画最大的地方呢叫淳化轩。 淳化轩。嗯， 淳化轩呢是乾隆。 哦，我记得有一次采访过淳化阁帖。 对，类似于那样，他就是用淳化阁帖的名称那么来命名的这个地方叫淳化轩。 哦， 对，它里面也存放淳化阁帖的石刻。乾隆皇帝很喜欢宋本的这个淳化阁帖嘛，所以就命名淳化轩。淳化轩最早是希望乾隆皇帝为自己养老之后 修建的一个读书场所，就是怕我已经老了，我要退居二线啊，我要当太上皇，但是我也有地儿读书啊，那么专门修了这么一个淳化阁。 嗯， 那么淳化轩的话，实际上这个有存放有大量的清宫很珍贵的文物。 嗯， 而且乾隆皇帝有一个毛病，那么就是在什么地方藏书，他要盖这个当地的藏书商。 哦，对， 对，没错， 他这个特别著名啊。 对，特别著名，所以这个有人就说盖章太多。对，影响画的美感，甚至破坏一些书画作品的一些特点。但是对于我们搞研究人来说，这个章决定了这幅画历史上 真假， 对，都曾经被多少人看过。章、 嗯、 越多，这幅画应该是越值钱，尤其是章里面大家越多，说明这幅画，你看大家都认可，都盖上章了、 嗯， 那还有什么？就算即便它就是一张特地的假画，但是后代的文人墨客全认可了，那它也跟真画没什么区别了。 嗯， 所以说圆明园的藏书地方呢叫淳化轩，那么乾隆皇帝呢就在画上盖有一个淳化轩的这么一个章。那么虽然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国海军焚毁，那么大量书画作品呢流失海外，那我们现在来如何判断是不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主要就看这幅书画作品上是否盖有这个章。 嗯， 如果盖有淳化轩这个章，那么我们就基本认可这件东西呢曾经是圆明园淳化轩的藏品。 嗯， 嗯，是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所有的皇子都在圆明园读书？ 对，都是 皇子在圆明园读书，跟在王府或者在宫里读书的区别是什么呀？ 其实从这个大的制度上说区别不大、 嗯、 但是呢皇子这边在圆明读书相对来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因为宫里比较压抑一些、 哦、对， 那个你们都 园林风景比较漂亮哈， 更适合于读书、 嗯、 而且呢在圆明读书呢还有一点好，就是皇帝呢相对来说离读书地方比较近，可以随时监督皇子读书或学习、 嗯， 另外呢因为在圆明园读书嘛，他从某种上对皇家园林的认识会更高，所以他日后当上皇帝之后对圆明园的营建呢也有他独特之道。 嗯， 如果常年在故宫的话，他可能对园林那种感觉就没有在圆明园居住时间那么长的感觉那么好。 嗯， 所以为什么历代清朝皇帝都喜欢住皇家园林，而且都在扩建，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种气氛内读书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感情很深、 嗯、而且亲近于大自然。 没错， 嗯， 而且效果更好一些。 嗯，你像清代的皇子读书，他一般是早上几点起床？ 我们叫卯进申出，卯时是早上起来大概是4点多钟5点左右。 这么早？ 很早。但是这个早 几点下课呢？ 申时4点，下午4点。 天哪，好辛苦啊。 对，我们感觉啊很早，实际上是这个时间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时间。 那他们什么时候睡觉呢？几点睡？ 那么晚上，那么7点就要睡觉。 他们的时差跟我们现在还是有区别， 跟我们区别很大。但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时间呢、 嗯、 是中国古代标准时间，包括早上起来开市、 哦、 衙门开街开市，衙门开市，城门开门，都是这个点，跟太阳差不多，因为早上5点钟太阳就已经这个升起来了、 嗯， 那么晚上7点钟就基本宵禁了。我们说打更开始，从7点该打更、 嗯、 我们老经常说3更半夜不睡觉，那么7点是1更，9点是2更，11点是3更，3更半夜就指着11点钟你还不睡觉，那就别睡了、 嗯、 因为第二天4点就得起了、啊、就3更半夜还不睡觉指着太晚、 哦、 现在也是这意思，3更半夜怎么还不睡觉，或者3更半夜的起来折腾什么呢？要搁以前3更就已经11点多钟就已经睡了一半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休息时间挺长的，如果晚上7点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4点起床、 嗯、 其实睡了9个小时。 对啊，这才真正健康的体量、 哦、 我们现在是缺觉。 对 对啊，而且以前的时间相对来说城门一关天一黑，没有那么多娱乐项目嘛， 对， 算 也没有饭局， 对，不像现在 也没有 KTV。 没错，不像现在电视剧24小时都能看到，以前没什么事情可看、 嗯、 那就睡觉呗。 对，好，谢谢刘洋。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